中已经有这种人物，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会跳舞就不要跳舞，摇摆也幸福，就闭着眼也够积极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不疯狂，不要疯狂建筑， Let's go party party 又打理我，是那么辛苦，黑白的都不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担心被驯服，过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黑白的都不，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马车蝙蝠，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oh, oh, oh, oh, oh,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hey lonely lonely goodbye, oh, oh, oh, 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派对。

招呼，我想着，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 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入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入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过往轻轻唱，当哒啦哒啦滴哒啦当。